本节目嘉宾说话内容纯属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在电影 Matrix 里面，若果是心水清的听众，会发现画面有两个不同的主调颜色。剧情若果发生在虚幻世界里面，会是以绿色为主，人物的衣着亦都以旧色设计。相反，在真实世界里面，画面会以蓝色为主，人物衣着亦都相对自然。 云海、阿祖、魔星岭四号， 欢迎大家嚟到咧，即刻903收听我哋呢一个嘅节目《魔星岭四号》啊！喺白屋入边咧，仍然都系有云海同埋阿祖喺度嘅。 系，即系咧，我想讲咧，过去嗰个星期咧， 点啊？ 我系咧攰到啦，忙到啦，辛苦到啦，我都未试过已经咁密集地有咁多活动嘅。 多啊！你翻山过海， 系 又早又夜， 系啦， 都齐。 我话俾你听，我上个礼拜有啲咩活动做过啊？因为我想交代一下。 系 咁啊，第一咧就系上个星期第一件事发生嘅就系咧，我就去咗我个偶像作家阿夏哲小姐咧。 系 嘅一个新书发布会，咁我做佢嘉宾嘅，咁我亦都向我系我做嘉宾，亦都我推我喺个即系嗰个小型讲座里边，我亦都严重激励地去推动我啲嘅网友啊读者咧，就去认识下夏哲小姐多啲。咁、因为夏哲小姐系80年代一个好出名、好出名写旅游啦、写小说咧嘅一个作家咧，佢非常之非常犀利嘅。咁好多年前佢就突然间消失咗咧，我就好想揾到佢。 系 咁阴差阳错之后就认识咗佢。 系 之后咧，咁又点知佢而家翻到香港咧，又想即系出翻复刻翻佢以前嗰啲书咁样嘅。咁、尤其是佢上个礼拜就复刻翻佢以前80年代嘅《西藏笔记》。 系 咁，我当然高兴啦。咁啊，一个所谓嘅gathering， 咁啊做咗之后咧，咁我亦都留低咗同嗰啲读者咧就倾偈，倾咗成四个钟头。咁之后咧就过咗第二日咧，咁啊又要去一啲嘅 function 又点咧？因为咧喺观塘 Ivy 咧有个电影及电视系班学生咧，咁啊约咗我咧就去做访问。 电影电视系有关你事？ 因为我中意睇电影噶嘛。 O K， 咁咧佢就访问我关于灵异电影嘅嘢嘅。 哦， 咁我就做咗一个访问啦。咁亦都咧就去到撞翻以前商台嘅同事阿张凡啦。张凡唔知阿陈强有冇认识咧？有识噶系嘛？咁佢而家喺度教紧书啦。咁我约咗班学生啫，冲入去我就话：阿张老师，咁吓亲佢啦。 即系佢唔知道你会到现场。 知与唔知之间咧，开头我谂 surprise 佢嘅，但佢后来好似因为上面啲人扇咗口风俾佢。 系， 咁啊去同我嗰班学生就做咗啲访问啊，咁啊倾个偈，之后完咗之后，亦都系好多倾偈嘅时间咧，由下昼去到夜晚，一路都冇停过。 系， 之后咧就即刻咧就过咗一日之后咧，又去到阿 Bosco， 我想讲阿祖你嘅 同 Bosco 都有关。 Bosco 唔系嗰间学校噶， 唔系嗰个人，系真个 Bosco。 哦，系、啊、 都有关， 系喺你个母校咧就搞一场活动， 一个嘅短短嘅小 talk 系。 都唔短，后期嗰个都长。 因为第一 part 就喺个礼堂啦，就要同啲 中学生啦， 你嗰啲校友啦、师弟就去分享翻工作上嘅嘢啦，分享翻一啲理念啦吓、啊。你啊真系好 high 爬嘅，你哋住你班师弟咧一上个台咧。嗰啲咧， 我呢啲啲工作病嚟嘅系嘛？ 即系你以为你喺新闻台做紧嘢， 一按 show 就嚟噶啦，嗰啲反应是完全系两回事。 唔系，我谂你阿祖你咧，你系适合 on stage 嗰啲人嚟嘅， 系咪？你觉得？ 我觉得，因为咧我好明白 on stage 嗰阵嗰种表情啊，嗰种嘅 aggressive， 即系拿捏到嗰啲位， 同埋你系会同台下啲人讲做咩唔欢呼嗰啲咧？嗱，我真系讲唔出叫台下啲人欢呼嘅，你明唔明啊？ 唔系， 人哋欢咪欢咯，人哋唔欢咪唔欢咯，点解你要 order 人哋欢呼啫？ 因为佢唔欢嘅话，我就唔欢噶啦嘛。 咪就 系 咯， 所以我要欢时，佢又要欢我先得噶。 你又要逼你啲师弟喺度系附和你， 但 OK 嘅喎，嗰啲反应系。 我觉得你真系咁之后咧，咁过咗一日之后咧，咁我又要突然过大海啦，就去咗澳门电视台做访问啦。咁因为咧，我觉得 过去做访问， 做访问啫。 人哋嘅过大海呢个字，通常都系形容一啲斩获感。 唔系，咁我去做访问，因为点解咧？我好奇怪，你十几日之前咧，咁澳门电视台突然间 call 我，咁就突然间我已经心谂，咦，系咪 call 错我咧？因为 嘢嚟嗰啲啦， 系咯，因为我从来冇接触过任何澳门嘅传媒， 系 咁我心谂，我做咩会 call 我？ 我咧，咁我或即系 call back 佢哋嘅时候咧，佢话：哎呀，想约你做个访问，有个 talk show， 介唔介意讲下啲灵异啊，或者讲啲古文明嘅嘢？咁我话：如果哦，咁你邀请到我 喺电视台， 最本土嗰、那个 澳门电视台 系啦，即系政府嗰、那个因为佢 化妆 佢逼我都化咗少少啦，我好难受嘅。但系个问题系因为佢而家有个新嘅频道咧，就俾啲年轻人睇嘅。 哦， 咁所以 即系澳门，我唔知卖唔卖得广告先啦。澳门嘅即系高清第二台啊， 好似系噶，好似我唔知点样形容， 即系类似系咁样。 不过先知道原来咧，咁点解佢会去揾我去做访问咧？因为原来澳门啲人都系好多人系。听商业电台啦，咁亦都好多人原来都因为咁样而认识咗我啦，亦都原来咧，我去到嘅时候咧，除咗我做嘉宾之外，其实原来仲有另一位做嘉宾嘅，嗰位系边个咧？就系、是、澳门过去香港，即系嚟香港我哋发展嘅小肥。 哦， 原来佢咧就系我哋嘅忠实听众嚟嘅。 哦，系咩？ 咁喺呢度咧，喺代表魔星靓四号喺呢度同阿小肥打声招呼先。 多谢你啊，小肥。 咁原来 呢个又系同我哋同师兄弟嘅、哦。都系我哋嗰个收尾嘅、 哦，冇错， 系啊， 冇错，佢、有讲到， 似有仔嚟噶呢个， 系啊，之后佢嗰日去澳门电视台，我哋私底下倾偈嘅时候，食饭嗰阵时咧，佢又讲到原来澳门嘅慈幼会里边有好多人系喺香港做 media 噶，即包括原来金国亮先生都系， 系，仲有 Sola 啦， 阿 Sola 啦，仲佢而家仲系讲一个系边个唔记得咗名啦， 好多好多， 好多，咁先 都有 嘅，系咯，咁我先知道原来哇，系，估唔到系因为咁，咁去到做咗成晚嘅，即由下昼做到夜晚。咁啊，節目你識到當地一啲傳媒嘅人啦。咁阿小肥話佢都經常俾你訪問佢噶，佢識你嘅喎。 好經常， 係咩？ 間唔中啫。 間唔中，間唔中，間唔中。咁啊，所以成個過程裏邊，呢個禮拜發生太多太多太多事。 哇，好精彩喎、啊！你呢個禮拜， 但係好攰咯。 係。 咁不過我想講一單，即係 最早嗱呢、這個禮拜入邊最。迟瞓觉嘅钟数系几点咧？ 最迟 即系除咗我哋喺白屋而家 夜晚最晏瞓觉，我谂都三四点啦， 三四点 。 最早起身嗰日咧？ 最早起身嘅咪就系你嗰日咯，去你个学校度。 你六点几醒咗？我 系差唔多七点前醒咗。哇！咁我就等阿祖车我去佢个母校啦。点知佢迟迟又话塞车，又话迟到，又话呢样又话嗰样。 呢啲系香港政府嘅问题 啊！又 嗰条道路设嗰条道路设计咧，完全系有问题嘅。 你 全部先 jam 埋一齐。 你又话俾我听八点半嚟到尖沙咀接我吓，点知咧你九点钟架车。都未到喎、啊，好夜到，你就預咗你個校長同埋神父，就喺你間母校咧，就九點一個字話等你、啊，哇！最後尾咧就人哋已經開緊啦。 我哋唔系，我知道 云几句后就要介绍我哋上台先到我哋。 唔系，因为咧云海咧就是、一个喺即系我哋一啲嘅学生嘅心目当中咧一个超级偶像嚟。 你唔好咁讲。 咁一啲嘅偶像出场系要点咧？即系你唔临到。佢嗰 part 你都唔会见到佢㗎嘛，所以我就预先在内啦，呢啲嘢计清楚。 我想问 临入场前三分钟我就到啦。 如果嗰日真係迟晒个汤完咗都未到咁点呢， 正学你话斋啦，我咪调后面嗰首歌上前面。 咪咪我想要讲返一个灵异事件嘅。因为点解呢，就唔系呢几日嘅发生嘅灵异事件先。而系呢我头先都讲啦，我去帮阿夏志小姐去做一个新书发布会嘅嘉宾啦。咁佢都讲返呢当年80年代呢佢去西藏玩，因为当年80年代好少人去西藏嘅。咁亦都佢睇嘅地方呢系比较另类啲。 都唔系咁容易去到就真。 冇错啦。咁亦都系比较淳朴啲啦。真实啲啦，而家你就去到好似系好商业味道重， 多咗啲包装啦。总之就 系系啦，我唔想用嗰个字嘅，但系我都讲下咧，就而家系比较汉化啲啦吓。虽然我唔想用呢个字嘅吓，你当我冇用过呢个字咧，不过系汉化啲啦。咁咧，佢而家就当然就唔同咗，但系当年佢去嘅时候咧，曾经系一个当地嘅人带领之下咧，就去参观咗一样可能而家都难去睇嘅嘢，就系参观西藏嘅天葬。 哇， 系啦， 因为呢啲仪式通常喺嗰啲嘅地区咧，系比较私人咧，定系同埋唔会俾一啲冇关系嘅人去睇。 系啦，原本系，咁、但系当年可能以前嘅情况就比较淳朴啲啦，佢就冇阻止，亦都系都欢迎添嘅，即系因为冇乜人啊嘛。咁天葬系咩咧？可能年轻一辈会唔知，就系当一个西藏嘅人死咗之后咧，佢天葬系最高级嘅， 系 咁就去到个山头揾一啲天葬师，可能又念咗经啊，做咗啲嘅仪式。之后咧，佢就会将个尸体咧摆喺嗰个喺啲鹰嘅聚集点咧，就去一路 由背脊开始切开晒啲皮，切开晒啲肉，之后就将里边啲内脏抌晒出嚟，啲肉抌晒出嚟，之后将个头点样分割佢，就令到啲鹰爱嚟食晒啲肉佢，就剩翻啲骨，好似系要打碎，唔知点样之后咧，就都系会融为一体噶啦。咁呢个就叫天葬啦。其实几环保嘅，你唔好话，即系你谂下嗱，又唔使嘥地，又唔使同政府又拗呢啲骨灰摆唔摆得嗰度，系咪先？几好啊！嗱，之后咧就啲鹰又可以当粮食食咗佢，又唔使霸住啲坟墓嘅地方，咁又有个工作，又可以有个天葬师帮你去处理啲嘢。咁西藏啲人点啊？点样怀念祖先？咪望住个天咪怀念祖先咯。喂，几简单啊！你唔好话啦，今时今日香港啲汉人啊，有几多真系清明重阳会拜山嘅？咪一样对住个天讲两句。 是是，但是在香港你何来找到那些食人肉的鹰呢？ 啊，不是，所以香港当然天葬是不得的，犯法的。你不要走去太平山。 你真是坐监的事 情。但是夏正小姐跟我说，他就说当时呢他们一路看完这个整个过程的话，其实都挺核突的。但其实我都很有兴趣看的。那办法啦，就是核突还核突啦，但是他们一个文化啦。那当时的天葬师也都比较淳朴啲嘅时候咧，甚至准许佢攞埋啲攞咗死者嘅头去俾佢影相添，等等嘅嘢。不过咧，阿夏子都觉得啊，不如咁样就唔登嗰幅相，因为太核突啦。咁佢同行仲有另一个人嘅，咁同行嗰个人咧就喺睇个过程里边咧，就有啲说话讲出嚟唔系讲得咁啱，即系有少少，又唔可以话侮辱性啦。不过可能系 有少不敬， 系有少不敬咁样啦。咁啊，因为始终你知道啦，我相信如果而家好多香港人如果俾你啊，佢都系西藏睇天葬，你把口都唔收噶。 你错啦，我咧喺礼仪上面咧系一个礼仪嘅专家，所以我完全措辞系会十分正确嘅。 不过可能系，到时可能系天葬完咗你先到场。咁但系发生咩事呢？就系当时原来佢因为嗰个同行嗰个男子咧，就有啲可能不敬嘅说话啦。咁离开咗天葬嗰个仪式个地方之后咧，即系佢揸足不过架车一路 on the way 去旅行噶嘛。咁嗰人就开始头痛。一路头痛，佢冇 即系讲咗一句不敬说话，嗰个人就 系啦，不断头痛，食咗几多药都不断头痛。 系 咁之后 高山症 嘅你可以当系高山症啦。咁之后突然间，即系当然佢哋觉得演绎唔同啦，就一路不断头，因为佢已经喺西藏好耐啦。咁你冇理突然间高山症嘅吓，咁又头痛，咁你可以谂紧会唔会系即系因为之前讲错嘢咧， 所以受到助咒 或者受咗唔好嘅嘢咧。咁之后咧就过咗一路都痛一路痛。咁咧嗰个男子就将个眼镜摆咗个落个台头咧。咁突然间咧，佢话呢一幕佢都觉得几。恐怖嘅就系，摆咗落台头，即系突然间咧，就喺众人嘅面前咧，嗰、那个眼镜个片咧，突然间就突然间中间裂开一半，啪！ 哇！ 即系其实有少少空笑 feel 嘅，系咯， 但系冇嘢跌落去，冇人整过去，突然间就啪咁样，好 perfect 咁裂开一半。呢个都系几唔合情理嘅，咁即系突然间咧，嗰、那个车咧就开始突然间嗰、那个嗰、那个辘嘅位置咧不断裂 啊，点样个辘 裂啊之后咧不断又要用啲嘢绑实，之后一路行，一路绑实又行。佢话咧原本嗰个车程要行一个钟嗰个路程啦，因为不断个辘裂完之后再绑，裂完之后再绑啦，足足用咗十几个钟去另一个嗰、那个点。之后咧佢哋一路沿途嘅时候咧，觉得呢件事应该系有少少。邪门嘢，咁大家咧就喺嗰个车上面就共识就即系对住个天讲咧，话唔好意思啊，可能头先咧大家即系有啲唔啱嘅嘢，甚至可能会唔会拍摄咗你啲嘢唔 啱？即系佢哋意识到可能系关呢啲 系啦，咁就话不如咁咧，我哋从呢一刻开始喺个车上面即系一路爆辘开始咧，其实佢唔系爆辘嘛，即系喺个裂啊嘛，即系个辘嗰啲嗰啲滚轴啊，同埋嗰个胎都裂啊，但系嗰啲胎系啱啱换嘅啫，咁不断裂，咁佢哋就话不如咁啦，我哋呢一刻开始咧，我就唔再提头先我哋见到天葬嗰件事啦。直到我哋离开西藏为止， 总之就绑揾啲嘢绑住喺个辘度， 系啦， 即系好似外国用雪链嚟， 类似啦，系啦。咁之后嗰个男人就开始冇头痛啦。 哇！ 咁我一路咧就继续去嗰个目的地进发啦。咁你话巧合系可以巧合噶，但系你咁样嘅情况之下巧合咧，咁有时我就觉得咁啊嘛。灵异事件就系咩咧？灵异事件就系巧合啊嘛。 都系嘅，即系我哋成日咧，以往我哋之前嗰几集咧都讲过啊，丧礼咧，即系葬礼咧系尤其是系喺亚洲人嘅一个嘅传统入边，系一个非常之考究嘅一个礼仪嚟嘅。入边嘅即系任何一个仪式，都系嘅，即系譬如话你入到一啲举行葬礼嘅地方啊，即系譬如殡仪馆啊，或者一啲仪葬嗰啲地方，往往咧你都会避忌啲嘅，你会知道有啲嘢唔做 系礼貌嚟嘅， 系啦。咁但系即系其实点解会牵涉到有呢啲咁嘅？小动作出嚟咧，个原因系因为我哋 骨子里都知道，亚洲人骨子里都知道咧，丧礼系我哋一个传统一个好神圣嘅仪式嚟嘅。 系，不过咧，即系我觉得而家嘅中国人咧，对于嗰啲所谓丧礼嘅仪式咧，就已经系越嚟越淡化噶啦。 绝对系啊！ 就算西方都系啊，越嚟越简单。 我最唔系好中意嘅一样嘢，香港有一个唔系好好嘅习惯啊，即系唔好怪我咁样讲。香港咧系一个多元社会嚟噶嘛，我哋有好多唔同嘅宗教噶嘛，有基督嘅宗教啦吓，有佛教啦，有道教啊，乜教、 嗯、 啊？但系如果你喺香港真系一个唔觉意 touch 啊，你离开人间啊，你冇任何宗教嘅话咧，唔知点解会回归于你道教噶喎？ 系啊， 无啦啦要走去破地狱噶喎。 系啊，不过咁啊，我有个 friend 咧，嗱呢样嘢咧，我唔知有冇喺咪度讲过啦，因为我 friend 而家搞公关公司嗰个咧， 专搞丧礼。 唔系啊，佢而家就接咗一个一啲新派嘅公司而家就做緊啲宣传呢，即係我未见过嗰班人啊，佢哋讲俾我听㗎咋、就係因为外国流行嗰一段时间嘅，而家香港原来有啦，就点、是、呢係准许进行一啲可能係一种活动形式嘅，就係、是、生前死前嘅葬礼仪式。 哦， 即系等你未死之前咧，都做咗个葬礼先。 好似我好似唔知，我唔知听你讲定系睇 上。我应该可能系讲俾你听，系，所以我谂住咧，下年生日咧送呢份礼物俾你。 但系我有个疑问嘅，嗱，老实讲， 你要唔要啊？ 唔系，因为点解咧？我啲朋友咧可以作证嘅。嗱，大家记住， 啲、朋友可以作证咩？ 阿祖如果有一日咧，即系 天国 touch wood 啊，翻到去天主嗰度嘅话咧。我讲到明嘅吓， 你讲到明 咗。我三环市嗰度咧订咗地方噶啦啊！ 你买咗地噶啦， 原封不动唔该飞翻过去。 咦，香港好似唔可以运条尸翻去、 那個。有钱啊，咩都得啦。 好似一定要烧鬼咗佢先得。 唔系嘛？ 所以你死都要翻三环市死啊！ 第二咧就系、是、我有谂过嘅，即系我其实有时咧间唔中我个人比较无聊嘅，因为咁咧我就中意开始 design 下自己嗰个嘅 funeral 咧，究竟。到其时用咩音乐啊？因为以前 咁你要讲定俾人听喎、 啊。唔系点解咧？因为以前咧， 唔系我会喺呢个丧礼播呢个 band 生 嘅。系唔系？即系以前咧，因为喺以前嘅电台做嘢嘅时候咧，佢哋好兴嘅，有啲广告咧。哎呀，陈老爷啊，你都系时候啦，咁你快啲顶落嚟，你用咩音乐同用咩花，而家都梗顶啦。 哇，你真可以做十八楼师座喎、 啊。系即系佢咁样，即系个古仔就话叫阿陈老爷都编定晒所有嘢。 哦。 哎呀，仲有啊，到时你边啲宾客唔想佢离开话，你而家都写定啦。即系讲到明，你邀请咩人咧？即系咁讲啦。 系。 咁嗰时开始就有个构思就系，咦？不如自己都试下 design 下自己个 funeral 系点噶啦，即系开心啲啊嘛！我想即系同埋个即系一个 event 嚟嘅，我成 我都觉得系 event 嚟嘅。即系你我状态系应该可以好宽容嘅。 讲真嗰句，我啊到时摊喺度唔走噶啦啊！即系你点搞啊？你嘅事搞完之后，我又系去翻同一处啦，系咪先？咁啊，即系无谓嘅，我觉得呢啲嘢。 明白啦，我火师到一样。 系 touch wood 啊！第日你有个葬礼嘅时候咧，我喺个灵车都应该会迟到。我哋咩开 case？ Case NEO 圣经 Matrix 好，咁啊，我哋要开 case 啦。今日 case number 上个礼拜你讲同圣诞可能有啲关系嘛？ 圣经同埋 Matrix， 因为我想迎合啲嚟紧三个礼拜都系同圣诞节有关嘢咧，就同圣经有关，同基督教有关，同天主教有关啦。 嗯， 个 case number 咧，我谂我唔知道之前有冇试过，就唔系 number 嚟嘅，就 系 佢三个英文字母 NEO。 NEO 嗱，今日有 case number NEO， 咁 file name 是 file name 就系圣经 Matrix， 哇！ 咁咧嗱，我唔知道你对于 Matrix 呢套电影有几中意啦， 系， 我就非常之中意嘅， 应该估你系 啊，同埋亦都咧喺我识嘅身边好多人咧，中意灵异又好，中意科幻嘢又好，呢套戏真系一个殿堂级嘅电影，一个冇办法可以取替，甚至我可以夸啲咁讲，嗱，我代表我嘅啫。作为一个人都要睇一次 Matrix。你如果是而家年轻的话呢，你一定要租返啲影碟或者去买返到影碟去睇。唔可以唔认识呢套电影。 我觉得咁嘅呢套戏呢，自从做完之后点都系一个 legend 嚟嘅。因为呢后来好多个笑片啊乜乜都抄袭呢套电影嘅动作嘅打交入面。 喂，咁我唔系讲动作。你如果讲你讲到好似动作好浮夸好肉酸，咁如果系我就搵阿袁和平先生同你去对质下㗎啦。 我系话嗰啲电脑特技效果呢真系非常欣赏、啊。 你唔好将啲搞笑片抌埋落嚟。Matrix 嗰啲嘢，但系呢唔系 Matrix 一个好多人中意睇嘅电影啦，亦都里面内容好深、好哲学性啦、好宗教性啦。不过咁 不过今日呢，我就想用圣经的方向去演绎 Matrix， 亦都调翻转头，就是用 Matrix 的角度去睇圣经。嗱，今日咧系考你噶啦，你几耐冇抡过旧约，你死啦，就翻转头考你。 早期政治部嘅位置并非系摩星岭，位置一直都系秘密。及至1967年，香港发生左派暴动，政治部就征用原本系军人俱乐部嘅白屋，用作扣留同埋敲门嘅场地。直至1995年，政治部解散，白屋先至交还政府管理。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季接近45度，十个季候风，空气倾刻会暗，再也呼吸不到清新。以至八月每日有雾，剧变气候会爆发原因，全为见证你变心。看着世界快轮忘了，一脚踏入最后日期，难忘记你，我无下理，冰山开始雪崩。如果10年过后是该冬天，及抢去气氛，全世界水浸，明知末日渐而近，我也不需补给品，连毁灭地球也没遗憾，求终结你密运，病毒下被围困，这不安感哪会陌生，离别那日我早丧命破，死了是皮肉里灵魂。春雪季闭目退避，600套大楼剪碎都不起粉乌云，热到只应该看医生，尽快吃药努力午睡，让我发梦看见我诞生，冷冻七四季变更，看着我快要沦亡了，一脚踏入最后日期，难忘记你，更妒忌你，根本不想过往。如果12年过后是待冬天，及抢去气氛，全世界水浸，明知末日渐而近，我也不需补给品，连毁灭地球也没遗憾，求终结地密运，病毒下被围困，这不安感哪会陌生，离别那日我早丧命过，死了是皮肉里凝望，无错都为情怨恨，但题目其实很近，扮作毫无责任。如果12年过后是待冬天，给抢去气氛，地壳震一震，